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世界杯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周围的一些朋友可能在熬夜看比赛，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呢我们和这个俄罗斯呢有一定的时差。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世界杯的举办，用英文给大家普及一下世界杯的常识。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常识绝不是说像前一段我们看到的一个微信大家发的一个很好玩的内容，就是说今年的世界杯给那些伪球迷进行普及的一些常识，比如说像游泳冠军孙杨还有篮球巨星姚明不会参加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这种搞笑的普及，我们做一些扎扎实实的跟这个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普及。另外呢，大家争取呢用英文能够把一些世界杯基本的一些内容说出来。好，那么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杯是怎么回事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呢用英文说未必了解国际足联的这个世界杯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足球的赛事，也是世界上最受关注的体育的赛事，甚至超过了奥运会。自呢1930年以来每四年呢举办一次，除了1942年和1946年两届呢由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杯呢停办了。国际足联的 FIFA 是一个大写的这个四个字母 The FIFA World Cup 世界杯is the biggest soccer tournament in the world，是最大的规模最大的一个足球比赛Soccer Tournament， 表示足球呢会有几个译法一个呢是用这个今天讲这个 Soccer S-O-C-C-E-R 美国人愿意用这个词，而英国呢用这个 Football 都可以，后面加一个锦标赛这个 Tournament T-O-U-R-N-A-M-E-N-T 是一个比赛 Soccer Tournament in the World and the most widely viewed sporting event， 是呢这个观赏的范围最广的一个体育的赛事。 Most widely viewed sporting events in the globe exceeding even the Olympic， 超过了奥运会，超过用 exceed E-X-C-E-E-D 在后面加一个 ing exceeding even the Olympic since inaugural edition of 1930，1930年的第一次的比赛1930他用了一个词叫 inaugural 表示说刚一开始的一开始的意思 edition I-N-A-U-G-U-R-A-L inaugural edition in 1930 the tournament has been held every 4 years、这里面有一个频率词每隔四年每的用这 every 比如说每两年每四年，比如说奥运会像这个世界杯每四年举办一次，就可以说呢 the Olympic is held every 4 years 比如说有些比赛呢每隔两年，那么是 every 2 years 如果说每年那直接省事儿，就 every year 就可以了，每年举办With exception of 1942 and 1946 除了两季42年和46年用一个是 exception 除了 E-X-C-E-P-T-I-O-N 除了什么什么 When World War II got in the way get in the way 表示说挡住道了。好，那么了解了一下世界杯的一个历史情况，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今年的世界杯在哪儿举行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是那个 Russia 俄罗斯。那么说2018年世界杯呢将在俄罗斯举行，这是呢该国俄罗斯呢首次呢举办世界杯，也是呢后面这个信息大家可能未必就了解了，2006年在德国举行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呢在欧洲举行，差不多事隔12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又回到了欧洲。那么呢有12个主办的场馆其中呢9个是全新的，剩下的3个呢是翻修过的场馆。好，那么看看这段的英文翻译。 Where is the year's Tournament 啊，今年的比赛在哪儿 ？The 2018 World Cup will be staged in Russia。哎，这里面学另外一个词，举办。我们没有用 hold， 而用一个 stage， S-T-A-G-E 这个词呢，原来的意思是指舞台，而这里面呢，作为动词表示上演啊，将被在俄罗斯上演哈、啊。Stage in Russia， the first time the country has a host event， and the first time the tournament。Will take place in Europe. 第一次呢在欧洲，但是呢注意了 since 啊，从什么开始啊 ？It was held in Germany in 2006, 2006年的这个德国世界杯啊。Nine of the 12 hosting stadium 足球比赛呢，一定是 stadium 哈、啊，我们说体育场哈、啊，不能是 gymnasium。gymnasium 是体育馆哈、啊，是不能举办世界杯的哈、啊，或者说这个足球赛的。12个里面的当中的9个 hosting stadium 哈，主办的和举办这个比赛的这些体育场呢 are brand new， 是全新的啊 brand new， while the remaining three 另外的三个或剩下的三个用这个 remain 后面加上 ing， the remaining three have been renovated， 被重新翻修哈、啊、来呢举办这个比赛，这个 renovate R-E-N-O-V-A-T-E 哈 renovate。已经回答两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哈，今年的世界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都知道了，已经开始了。那么这2018年世界杯呢，在本月的哈6月14号啊，已经开始了。它的比赛的地点呢是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交战的双方啊是这个俄罗斯和呢沙特阿拉伯啊。同时啊，大家注意了，同样的地点也将在7月15日哈星期六举行这个决赛。所以说呢，这个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啊，既是说这个世界杯的首幕战，同时呢也是说最后的这个决赛的这个场地。The 2018 World Cup kicked off 啊，一定是这个过去式了，已经开踢了哈。Kicked off Thursday June 14th and Russia faced Saudi Arabia at Luzhniki Stadium in Moscow。 第一，两个国家，一个是 Russia 哈，俄罗斯，一个呢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然后后面说 The same venue will also host the final on Saturday July 15, 同样的地儿，同样的这个场馆的 venue V-E-N-U-E will also host 举办呢决赛，用了这个 final。接下来的问题是，今年的世界杯有多少支队伍参加比赛哈、啊、很多同学会觉得哎呦这问题太简单了，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有些同学未必完完全全的了解哈、啊、我们简单说一下，今年的世界杯将由32支球队组成，如果国际足联能够确定下来的话，那么这个参赛的数量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世界杯要进行扩容了哈、啊、达到呢这个48个队伍哈、啊、预计呢2026年实现世界杯队伍的扩容，但是如果快的话呢，2022年就可能完成这个扩容，可能下一届就可能说是呢达到48支队伍参加比赛。 This year World Cup consists of 32 teams、哎、这个包含了哈，这个 consist of 哈，我们学过这个词组包含了。 And if FIFA has its way it could be the last time since such a number before the tournament is expanded to 48、啊、这里面 FIFA have its way 表示说能够有自己的决心能够定下来的话哈，那么这可能是一个最后的时间，这个数量上的一个最后时间了，就是32支队参赛，那么以后呢这个队伍呢将达到 48。 And enlarging the tournament 啊，我们说扩容的这个比赛 enlarge was already scheduled for 20262026年 but there are plans to fast track it to 2022, 那么很有可能呢快速哈加快这个运作的一个速度叫 fast track, 后面有个 TRACK, 啊前面加一个 fast, 表示说能够加快某一个东西的进程哈叫 fast track。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杯啊它如何来进行的哈 ,how does the tournament work, 啊如何来运作的。现在呢有32支球队，这32支球队呢分成了八组呢，然后在四个星期内呢进行比赛。那么每组的前两支队伍呢进入16强，其中八支球队将被淘汰。那么四分之一决赛呢将选出四支队伍呢参加半决赛。半决赛的两支球队呢将获得争夺世界杯的一个决赛的资格。How does tournament work? The 32 team have been divided in8 group of 4, 啊，分成了八组，每组呢有四个队伍，啊，那么呢 divided in, and the tournament consists of 64 games, 啊，里面呢共举办了64场比赛，啊，然后呢 spread across 4 weeks, 这些比赛呢大概呢在四个礼拜内呢完成。 The top 2 team from each group, 每组的前两名队伍 The top 2 team from each groupGo through to round of 16, 进入到呢 round of 16, 哈，进入到16强，哈，这里面的16强叫做 round, R-O-U-N-D, of 16, 16, round of 16的16强, where 8 teams are eliminated. 进入16强之后呢，其中八个队伍呢，不好意思啊，您被淘汰了。8 teams are eliminated, E-L-I-M-I-N-A-T-E, eliminate. The quarterfinal select a 4 teamThat will compete in the semi-final. 最后呢，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呢，叫做 quarter-final. 啊，这 quarter 我们学过四分之一加一个 final. 挑选出四个队伍来，他们将参加我们叫半决赛。啊，这个 semi-final, S-I-M-I, 我们叫一个 final. 啊，今天我们学了一个四分之一，一个呢半决赛。啊，四分之一呢是 quarter-final, 半决赛呢是 semi-final. 最后经过半决赛之后呢，两个赢的队伍的 two winners,Earn the right to compete. 那么两支我们说进入决赛，啊，杀入决赛的队伍呢将争夺这个的 World Cup Trophy，啊，那么去赢得这个世界杯，啊，据说呢是用这个黄金，啊，做成了这个杯，啊，这 World Cup 后面加一个 Trophy T-R-O-P-H-Y、啊，T-R-O-P-H-Y、啊，是那种杯，啊，奖杯的 Trophy。 那么还有一个规则呢，在淘汰赛阶段，如果比赛在90分钟后是平局的话，那么将有呢30分钟的加时赛，如果仍然是平局的话呢，那么将通过点球来决定胜负。 In the knockout stages，这里面淘汰赛叫 knockout, 叫这个 knock, 敲击叫 out, 给它敲出去打出去哈。In the knockout stages, if games are level after 90 minutes, 足球比赛呢正常是90分钟完事儿哈。那么如果是平局的话呀，这个平局叫 level, L-E-V-E-L, 啊，水平的意思哈。叫平局 ,team will play 30 minutes of extra time, 啊，将呢打30分钟的加时赛啊，这个 extra time,E-X-T-R-A, 这里面表示加时的意思啊。If they still cannot be separated, 如果说很难再分开啊，这里面这个 separate 原意呢是分开，这里面呢如果说还不能定下来谁赢谁输的话叫 separate, then a penalty shootout, 点球啊，叫 penalty, 后面加一个 shootout。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这个 penalty kick 也可以表示点球哈，它的拼写呢是 P-E-N-A-L-T-Y penalty 啊，加一个 kick 也行，或者今天这个 shoot 这个词哈 S-H-O-O-T 加一个 out shootout will decide the outcome 将决定哈这个比赛的结果。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What is the World Cup? The FIFA World Cup is the biggest soccer tournament in the world and most widely viewed sporting events in the globe, exceeding even the Olympics. Since the inaugural edition of 1930, the tournament has been held every 4 years, with the exception of 1942 and 1946, then World War II got in the way. Where is this year's tournament?The 2018 World Cup will be staged in Russia, the first time the country has hosted the event and the first time the tournament will take place in Europe since it was held in Germany in 2006. 9 of the 12 hosting stadiums are brand new, while the remaining 3 have been renovated. When is it? The 2018 World Cup kicked off on Thursday, June 14th, when Russia faced Saudi Arabia at the Luzhniki Stadium in Moscow.The same venue will also host the final on Saturday, July 15. How many teams are taking part? This year's World Cup will consist of 32 teams, and if FIFA has its way, it could be the last time such a number before the tournament is expanded to 48. Enlarging the tournament was already scheduled for 2026, but there are plans for fast-tracking to 2022. How does the tournament work?The 32 teams have been divided in 8 groups of 4, and the tournament consists of 64 games spread across 4 weeks. The top 2 teams from each group go through round of 16, where 8 teams are eliminated. The quarterfinals select the four teams that will compete in the semifinals, with the two winner earning the right to compete for the World Cup trophy. In the knockout stages, if the games are level after 90 minutes, teams will play 30 minutes of extra time. If they still cannot be separated, then a penalty shootout will decide the outcome. 我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下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鼎石国际学校的二欧班的同学，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呢是毕业季寄语。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Jack.I'm from 2O class. I can be a pale. I can be a pale by smiling at you. I can be a pale when you're feeling blue. I can be a pale who is honesty and kind. I can be a pale when you're in bindI can be a pal by saying please and thank you. I can be a pal when no one wants to. I can be a pal every single day. I can be your pal. What do you say?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呢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名字的游戏第二部分。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plat the Cat, the name of the game. Why don't I ever win? Splat said. You almost did, said Spike.Maybe the next game, said Plank. So sad. Too bad. You lost the game, said Little Sis. Oh, 帕大猫说，怎么回事啊？我为什么从来都赢不了呢？Spike 就说道，你差一点就赢了。那 Plank 就说，也许下次吧，在下一个游戏里面你就能赢了。可是妹妹却冷嘲热讽地说，太糟糕了，真令人伤心。你总是输掉比赛。Splat shook his head. No more games, he said. But that's why we came, said Spike. 这个时候啊，帕大猫摇了摇自己的头，然后说，不玩了，不玩了，不好玩，总是赢不了。可是 Spike 就说呀，这不就是我们来找你玩的原因吗？你怎么就不玩了呢？ How about go fish, Plank said. Or...Freeze cat, Spike said. Or jump rope, said Little Sis. You can play without me, said Splat. 那这个时候 Plank 就说呀，要不然我们玩卡牌吧。那 Spike 就说呀，要不然我们玩木头人。小妹妹也说，要不然我们来跳绳吧。但是帕大猫说，反正我不玩了，你们随便吧。 Splat started to play by himself. 那这个时候啊，帕大猫就自己独自玩了起来。Why? 为什么呢？ I think maybe Splat the cat is a little bit angry. 因为我猜呀，帕大猫有一点生气和伤心了，因为他总是输掉比赛，对吗？ Spike, Plank, and Little Sis played together too. 那这个时候 ,Spike, Plank, 还有小妹妹，他们三个人就在一起玩了。 Playing alone was not much fun. Now this is a shame. It's tame and lame, said Splat. Oh, 太没劲了。帕大猫自己就说自己一个人玩一点都没意思，而且一点也不好玩。现在帕大猫更伤心了。 This isn't the same, said Spike. Not without Splat, said Plank. No, it isn't, said Little Sis. 那 Spike 就说呀，哎，没有帕大猫啊，这游戏玩的一点都不一样。Plank 也说呀，好像是帕大猫不在这儿，一点也不好玩了。妹妹也这么觉得，说没错没错。 那怎么办呢？ What are you playing and can I play too? Asked Splat. Any game you like, said Plank. Play with us again, said Spike. Please, Splat, asked Little Sis. 那这个时候帕大猫就自己走过来说，你们在玩什么呀？我也能一起来玩吗？ 哈哈， 那 Plank 就说，任何游戏你喜欢玩什么都行，我们奉陪到底。 哈哈， 那 Spike 也说呀，快来吧，和我们一起玩吧。那自己他的小妹妹也说，对呀对呀，快过来吧，帕大猫，别自己一个人玩了。 真好，他们又能在一起做游戏了。 Okay, Splat said with a smile.Let's play hide and seek. Just one more time. 那帕大猫微笑着说，没问题，让我们再来玩一次捉迷藏吧。我就不相信我赢不了。 I'll be it, said Spike. He began to count. This time, Splat thought of the best place of all to hide. 那 Spike 就说呀，没问题，这次我来抓人。他开始查数字了。那在这个时候，帕大猫已经想好了最好的藏匿的地点。猜猜他会藏哪儿呢？ Spike found Plank first. 首先 Spike 就发现了 Plank. Where is Plank? I think Plank is in the box. 我想啊，他应该是藏在箱子里了吧，一下子就被发现了。 Then he found Little Sis. Then the friends looked for Splat. ButThey couldn't find him. 然后呢 ,Spike 也发现了小妹妹。然后所有的朋友们都在找 Splat, 帕大猫。可是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 Plank said, Splat, come out. Spike said, Splat, where are you? Little Sis said, come out, come out, wherever you are. 那这个时候 Plank 就说呀，帕大猫快出来吧。那 Spike 也说，帕大猫你在哪儿？那小妹妹就喊着，快出来快出来，不管你在哪儿赶紧出来吧。 Here I am, I'm in the frame, said Splat. 那这个时候帕大猫哈哈大笑的说，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快看呢，我在相框里呢。帕大猫假装自己是一张相片，哈哈。 You win, said Spike. You win, said Plank. You won the game, said Little Sis. 那这个时候 Spike 就说你赢了， Plank 也说你赢了，小妹妹也说你真棒，你赢得了比赛，太厉害了。 I win because I have the best friends, said Splat. 那这个时候帕大猫就说呀，我能赢是因为我有最好的朋友们呀。 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I think Splat the cat did a very good job, right? 那我认为帕大猫在这个故事当中表现的就更棒了。虽然在比赛当中他总是输，但是他自己会调整心态，然后呢，他会想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对吗？所以呀，不要因为一场比赛的输赢而气馁，那鼓起勇气继续参加比赛，也许胜利就属于你呢，对吗？所以啊，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在学校里面肯定也会玩很多游戏，参加很多比赛，也许你会赢，或许你会输，但是输赢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享受了整个游戏或者比赛的过程，因为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快乐的成长，对吗？ Do you remember that? 你记住了吗？